第35集，你还要怎么样？龚应贤绕开他，走向了209的厨房，翻找着什么。 哎，你这个人，你在找什么？ 咖啡机。 什么？ 龚应贤将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厨房仔细翻了一遍，皱眉思索了一会儿，又走向了浴室，继续找着什么。 现在又找什么？ 电动牙刷。 任意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与其废话，不如跟我一起找。 任意只好跟龚应贤一起找了起来，但只在被烧塌了的浴室柜下面找到了半截塑料牙刷柄。龚应贤将牙刷柄也装进了证物袋里。 你到底在干什么？好歹说一声吧，我协助你的时候可是知无不言的。 龚应贤终于用正眼看向仁义，面无表情地说， 我在门口那堆燃烧的垃圾里发现了一些可能不属于这家人的生活垃圾。 比如？ 我观察到这家人的生活水平不高，家里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新兴电器，连洗衣机都是老式的。 龚应贤提了提手里的袋子， 但那堆垃圾里却有咖啡渣、电动牙刷替换头之类的东西。 哇、哦，你观察得这么仔细，所以门口那堆垃圾不是这家人的？ 部分吧。我的同事已经走访了一些邻居，证实了彭飞说的话，这家人确实经常在门口堆垃圾，后来可能是故意想跟邻居作对，常常攒上好几天甚至一两个星期才扔。 那为什么门口有不属于他们家的垃圾？ 这只能问凶手了。 楼下有监控的吧？有什么线索吗？ 刚拿回分局，同事在看。你能根据现场给我画一个火势蔓延图吗？不是屋里的，而是整层楼的。火势蔓延的方向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可以。 龚应贤拿出 iPad， 调出这栋楼的平面图递给了仁义。仁义接了过来，重新回到楼道里。根据燃烧留下的各种痕迹，地面烧痕、烧坑、墙面的烟熏形状和位置、掉落天花板等等火灾后现场的沉默的证据，将火灾蔓延的方向和先后顺序画了出来。恰时张文也到了，跟着他一起查看。画完之后，三人盯着图都陷入了沉默。 奇怪。 仁义看向走廊尽头的窗户。 209在西侧，火势一起来也应该最先朝着西侧的通风窗蔓延，怎么会反过来向东侧蔓延？西侧的火是从吊顶里烧过去的。 你怎么确定西侧的火是从吊顶那里烧过去的？ 很简单，如果西侧是地面先着火，那么上墙之后就会把天花板熏黑，等天花板掉落时，着地的一面是黑的，同时它会掉落在其他燃烧物质上。但这块石膏板， 仁义捡起一块石膏板，他将焦黑的石膏板翻了过来，背面却是雪白的。 你看，不仅着地一面没有烟熏痕迹，而且下面也没有燃烧物，这就证明火是在吊顶里燃烧，然后才掉落地面，引起地面着火的。 怎么会这样？ 由于两边都烧得很严重，而且我上来救援的时候只能在东侧行动，而西侧因为是起火点，火势太大过不去，我先入为主地认为是西侧先烧起来的，那扇打开的窗户也佐证这一点。但是查看过所有证据之后，事实正好相反。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哎呀，昨天只顾着看209了，没仔细看走廊，大意了。我能想到的可能之一是，当时西侧窗户是关闭的，那么火就会往东侧走廊的窗户蔓延。 过去看看。 三人走到了西侧窗户前，窗户早已被烧得只剩下框，玻璃碎了一地。如果从窗框现在的状态判断，窗户是关闭的，但不排除热场压力将它顶上的可能。 这扇窗户是用来通风的，一般除非是冬天，楼道里都不会关闭。如果楼道里长期有恶臭的垃圾，就更不会有人关上它。 有人关上了它，想让火不要往西蔓延。 两人同时回头看向了深深的走廊，西侧这六户人家里，谁会是纵火犯？结束了一上午的现场调查，众人都又累又饿，收拾好工具，陆续下了楼。齐霄醒来之后打的电话，仁义还没倒出空来接。此时边下楼边给齐霄回了几条信息，诸如有正事早上先走了，借了他的衣服穿，云云。到了楼下，仁义收起手机，看向龚应贤：“ 你要回分局了，有消息通知我。” 龚应贤上下打量了仁义一番，眼神不善。 又怎么了？ 仁义也循着他的目光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莫名的有点心虚。 这谁的衣服？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的工资穿不起这个牌子。 这个很贵吗？ 仁义又看了看 T 恤， 不就是白衬衫加点图案吗？ 我的衣服都是酒味和烟味，就穿了朋友的，免得见了你又要唠叨。 仁义一年四季大部分时候都穿作训服，所以便服很少，基本都在优衣库解决的。 你在朋友家过夜？ 龚应贤刻意加重了朋友两个字的读音，他盯着仁义，目光灼灼。 是啊。 仁义被龚应贤看得有些不自在，他是不会告诉龚应贤他和齐霄真正的关系的，倒也不是刻意隐瞒，而是这么隐私的事情没有主动提起的必要啊。身边的朋友也就傅凯和屈阳波知道，高格他们可能也猜到了，但是没有点破。龚应贤面色明显的不悦，嘴唇轻轻抿成一条线。 迟到是我不对，我也道歉了。 仁义看了龚应贤一上午的脸色，虽然他有点理亏，但也不至于吧，他无奈道。 你还要怎么样？ 我不需要你道歉。 龚应贤转身就要上车。 靠，你这个人。 仁义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低头一看，是齐霄的。刚刚不告而别，又擅自穿了人家的衣服，他也不好意思不接，只得接了电话。 喂，齐霄。 龚应贤的背影顿住了。 啊，对，还是万源小区，明天就要解除封锁了，所以今天必须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仁义边说边偷瞄了龚应贤一眼。龚应贤侧过身，假装低头看自己的手机。仁义不自觉地压低声音道：“ 晚上我还得回趟家。”衣服我洗好了快递给你。OK， 拜拜。 挂了电话，仁义刚要开口，龚应贤道：“ 任队长，现在有件事情需要你协助。”“ 什么？ 你晚上有事吗？” 龚应贤直勾勾盯着仁义，凉凉地说：“ 还是说你又要去朋友家喝酒过夜？”“ 我晚上打算回家，没什么事。”“怎么了？ 还记得周川吗？”“ 记得。” 周川便是他们在第四视角现场抓到的那个通过暗网直播火灾废墟赚钱的程序员。 只行政拘留了48个小时，真是便宜他。 这次万源小区起火，我就派人去盯着他，我总觉得通过他能查出一些东西。 你不会觉得万源小区的火灾也跟那个暗网有什么关系吧？ 那倒不是，只是周川上次被收缴了摄像机和电脑之后又买了新的，他为了赚钱很可能会重操旧业。我一直想通过他找到那几个登陆赤天使的中国人，他们都是潜在的纵火犯。 你还知道他买了新设备？哇，你盯了他多久了？你们局里会给你支持吗？ 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局里不会给我资源去查他的。但有一个网络犯罪部门的同事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帮我查了周川之后的一些动向。这次起火之后，我让我的司机去跟踪他，最好能在他销毁直播间之前抓到现行。 周川今天晚上会行动吗？ 明天现场就要解除封锁了，如果他要行动只能是今晚。 我的司机需要换班。去吗？ 去吧。 他对周川和那个暗网一样很好奇。龚应贤把钥匙抛给了仁义，上了车。仁义看了看时间， 先去吃个饭吧。我从早上到现在什么也没吃。 后备箱 我不吃你的草。 这次有很多人， 味道太淡了。待会儿找个便利店，我买点东西吃总行了吧？ 你能不能别成天吃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尤其还要在我车里吃？ 你这个人真是一身少爷脾气啊！我吃进胃里都不嫌脏，带进你车里你还嫌脏？长这么大就没被人打过吗？ 至少没打输过。 仁义嗤笑一声，觉得龚应贤在吹牛，但又想到龚应贤上次抓他时候的力道，还有爬上22楼都不怎么喘的体力，顿时有点不确定了。 龚博士，现在是我在帮你的忙，别人帮你忙的时候你还挑三拣四，这是不对的，你懂吗？ 那我让盛博送饭过来吧。 哎，那也不错啊，你家厨师做饭太好吃了。哎呦，给你做饭真是委屈他们的才能。 我付他们很多钱的，没人委屈。